啲老嘢埋位啦，埋位啊，一号风球啊，啊埋位， 埋， 系 埋位， 嗰边啲风大唔大啊？何生嗰边啲风大唔大啊？ 头先啊，队长一句嘢，应该我问香港嘅各位市民嘅，点啊？你哋嗰边点啊？咁样，因为都听到一路有 follow 住个风球嗰个进展啊嘛。你哋点啊？ 你问得好好唔真心啊，有啲虚伪啊，个语气上面。 唔好咁讲，点会啊？ 得咁严重嘅、 啊？今日大家有一啲即系揾手突击先啊！我 feel 咦系，我冇理由我咁样过，唔好意思，我错啊 ，sorry。 系，我先首先喺讲我哋啲唔正经嘅嘢先，讲啲正经嘅先，一阵间翻嚟啊！今个星期有嘉宾噶，我哋会有一个从来都冇上过嚟手下留情嘅嘉宾，就系钟嘉欣。 咁会唔会以后都唔再上嚟？ 嗰啲机会好高，系啦，通常都冇下次噶嘛，你知啦。 系 啊，就会有钟嘉欣咁一间咧，就八点半钟过后就会有阿 Linda 嘅出现嘅，咁啊又当然啦，我哋都会起佢底啦，即系由头讲起啦，咁啊咁样啦，好啦， 咁你会唔会播 Linda 可不要走嘛， 都好 系， 喂， 写低先 ，mark 低佢 ，mark 低佢，系啊， 好好，咁啊何生有咩好嘢啊？ 系啊，冇错啊，诶，话说小弟咧就我而家见到啲信号有少少唔稳定啊， 系 啊，望到你个样都有少少稳定，继续落去先。 OK 啊，今晚 OK 啊嘛，系咪啊？ 好过上个礼拜系。 系啊，话说小弟咧就啱啱喺过去嘅 Friday 啊，你都知道 Happy Friday 啊嘛， 哇 ，Friday night 啊，咁啊近排咧太太咧就将麻雀台咧推翻出嚟个厅嗰度， 哎呀， 咁咧就开始系啦， 一片都光晒啦，真系。 系啊，冇错啊，咁我可以多啲私人时间啊嘛。咁我又咧就近日推张麻雀台出嚟咧，仲要系自动嗰一只。咁啊、哎，因为咧有一班嘅行山嘅队员咧就休脚啊，叫做即系唔好行咁多只。我哋因为啱啱咧即系行完一个又欧洲之旅咁样。咁啊，而家咧逢礼拜五咧都出现咗咧，我屋企咧系有一啲好港式嘅麻雀声。 哎呀，诶、哎，我啱啱今日先想讲， 好港式嘅麻雀声真系要包括碰同埋上 嘅。系啊，我想讲咩咧就系、是。即今日咧就打風啦，咁以至到就唔使翻學啊，唔使翻工，咁我就落去食咗個早餐，咁我就即刻諗起，以前咧一打風咧就幾樣嘢一定有噶嘛，即睇戲、唱 K、打麻雀，點都仲一飯。 冇錯， 你應該仲有下一句喎， 睇戲、唱 K、打麻雀。铺桥修路咁， 老师 系啦， 睇住窗 咁啊，原即系而家咧，你已经再听唔到。喂，八号风球啊！喂，快抽四只脚嚟开台，冇呢句嘢噶嘛？而家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去咗网上边嗰啲即系街坊嗰啲啦，即系我哋行内叫搏咪啦，就睇一睇啲朋友积唔积极啊，翻到公司未啊，同埋准备翻公司未噶嘛？而家都系 系啦， 咁啊，所以咧。 跟住發生咩事咧？你嗰邊嚇 麻雀台咁啊，啱啱過嘅星期五咧就如常地又有腳啦，咁啊喺度玩灑落咁樣灑落咧，灑到咧係凌晨嘅大概一點鐘度啊。係，我唔知啊，對著即係呢個凌晨一點咧，對於喺呢個美國生活嚟講啦，咁啊尤其是而家之後啲十年八載就完全唔同曬噶嘛，同阿隊長當年啊喺呢個華埠 嗰陣啊，係啊， 係啦，冇錯啦，哇！聽到嗰啲喂。一點鐘我哋食宵夜，咁、那個年代係唔同咗噶啦嘛。 哎，係啊，都有噶，而家真係冇啦嘛，係啊， 而家冇曬啦，而家前幾日噶啦，即係通常係九點鐘就準備熄燈、換定衫咁樣咧，十一點前就瞓著噶啦嘛。即係星期五六日都係，如果冇出街就咁樣啦。咁啊，但係試完，因為真係將麻雀台出咗嚟嘅關係咧，咁啊夜晚咧夜啦啦凌晨咁樣，哇，仲一路打完啦，去到咁啊，跟住咧。就一眾嘅朋友們咧，咁我哋都有送人，即係出門口同埋佢哋上曬車，拜拜咁樣揮手嗰啲噶嘛，係即係嗰啲咧，係啦，同人講拜拜咁樣噶嘛，咁啊，咁我嗰日如常地咁啊打完麻雀，咁啊開門俾大家啦，咁啊有幾個嘅麻雀腳咧一出隊咧，突然間大嗌哇！喺凌晨喎、哦，凌晨一點鐘喎、哦，喺直正嘅街嘅時候咧，突然間佢大叫啊叫咩？咁我衝翻出去出邊。冲我出去，跟住佢哋全部担住望住个天，哇！担到个头，咩事咧？咁样一望咧，望到咧，我屋企面对见到嘅范围，即系我屋顶嗰个位置咧，成个天粉红咗， 一陣間我鋪幅相出嚟，成個天粉紅。 係凌晨至幾點嗰啲啊？一點嗰啲啊？ 凌晨一點㗎啦，已經一點㗎啦。即係首先我就驚佢哋嘈住我隔離鄰舍，我頂啲咧唔好嘈。跟住我繼而我就同佢哋一齊，我高頭望，哇！我都話埋一份喎、 啊。即係你都冇見過，你冇見過呢個景象嘅。 冇見過，成個天係粉紅咗。咁跟住咧，我就幾個反應啦。咁因為嗰啲麻雀雞同埋啲朋友咧，佢係純粹覺得係一個，哇！咦，係咪北極光嚟嘅咧？咁樣咁咧，因為咧就佢哋又冇即係周圍望下其他地方，就係、是、純粹係望住粉紅色個天，就喺度大，哇！係咪北極光啊？咁樣咁點解會覺得係北極光成立咧？事源咧，成日喺應該係半年前到啦，咁就都曾經係有個現象咧，嗰啲叫做咩太陽粒子風暴啊嘛，咁咧唔應該見到個地方咧都有見過，甚至嗰半年前咧有一眾嘅朋友咧喺呢個 social media 嗰度咧，就喺嗰個晚上咧就 po 咗一啲相片同埋片啊，影咗啲片同埋相片出嚟，就話哇，我啲面都睇到啊，因為當時嗰次嘅覆蓋範圍咧之廣咧，就由加拿大嘅朋友啦，即係平時見到北極光嘅地方又見到啦，見唔到北極光嘅加拿大嘅朋友又見到啦，甚至喺美國西岸，即係隊長，你有冇曾經諗過？ 從來冇見過 喺我哋呢一邊，三藩市啊，咁唔會見到噶嘛，從來係唔會見到噶嘛。咁嗰次咧就哦，原來我哋呢度都有機會睇到嘅咁樣。 即係你以為係北極光， 係以為係，咁我就即刻話，我又有少少，因為即係睇新聞嘅記憶啊嘛。又話加拿大喺早幾日咧，又唔知或者係嚟緊咧，會有一個叫做紅月亮嘅狀況啊。 係。 咁我話咦，唔通真係今次由太陽粒子風暴令到我屋企我高個頭就已經見到呢個北極光呢？咁樣。 我想問咧，即係當你一諗到嘅時候咧，你有冇好大聲咁講出嚟？哦，我知啦，應該係呢太陽粒子風暴，因為紅月啊咩咁啊，好大聲咁講出嚟啦。 果然係老發覺， 通常都係咁嘅，呢個係人性嚟嘅。 跟住老發覺， 跟住你啲 friend 就個個都信曬噶嘛，應該。 嗱，我想講當時即刻嘅反應係咩咧？即係眾多，我哋為數都有成十多人喺度嘅，咁啊小弟就同下， 哇！你开几多开几多台麻雀啊？ 但你第一张电动麻雀台就你冇呃我喎、 啊。太太打麻雀啫，啲先生要陪住喺侧边噶嘛， 喺 侧边保护，即系斟茶递水啊， 即系年代 嘘寒问暖啊， 好似睇色戒 啊， 色戒咁样咧，色戒都系啲太太个个打麻雀，跟住梁朝伟喺侧边斟茶递水噶嘛。 冇错，系一模一样嘅，即系总之。一大嗌打到咁上下，老公要水咁啊，有啲水就即刻喺呢個喺佢嘅身邊出現嘅啦嘛。咁啊一眾咧加埋你諗下，嗱四個女士咁樣，再加有一個女士冇打嘅，咁啊再加埋連埋我就係嘛幾個老公，咁啊有個朋友有妹妹即係過到嚟，咁啊十多人咯咁。咁啊跟住咧見到嘅時候咧，我就好似勤咁講，哇可能係太陽粒子風暴。 仲要讲到真系似层层真嘅一样、 啊，爱因斯坦话过啊， 系啊， 可能今日会见到啊， 冇错啦，就系、是、咁样啦。咁跟住咧，但系一众人咧冇完全我讲嘅嘢咧听不入耳。 哎呀，系啊， 佢哋系就现代人一个即时嘅反应就系攞啲手机出嚟 影低佢， 系咁又影，即系攞角度啊，仲要嗱，我咁样影到晒成个天粉红色啊，咁样嗰啲，即系完全又冇谂过系咪太阳粒子风暴啦，又会唔会有啲咩事咧？净系影喺度影相。 哦，同埋跟住 大家冇反应嘅时候， 通常去嗰啲社交媒体嘛，因为而家最重要系做呢件事嘛，系咪啊？ 系啦，冇错啦。咁啊，众多嘅朋友一众喺度影紧相嘅时候咧，完全去听唔入耳我嘅。 哦。 咩太阳粒子风暴啊？哦、跟住啊，唔知咩咩。 即系爱因斯坦讲嘢冇人听啦。 冇完全冇人听，完全冇人听。 系系。 咁即佢哋冇人听嘅时候，咁我咪要揾个原因咯。其实我就唔谂住系，即系我佢哋影嘢嗰阵时候，我专登避开镜头添啊。我想发掘下究竟发生咩事，系咪真系有一个咁嘅天文现象，或者呢一个嘅即系天气上嘅变化咁样？ 跟住我望下咧， 系啦。定系我哋一齐撞邪，因为都近啊嘛。 系 上个礼拜五，虽然有时差，跟住我发现到咧。在我屋企範圍，即係我嘅射程範圍之外咧，有一個叫 Levi Stadium， 即係呢個球場，李維士， 唔係係 李 李维斯 49人嘅主场， 冇错啦，系啦 49ers 嘅主场，系啦，系好大嘅场馆， 系啦，冇错啦， 李维斯 好大嘅场馆，跟住佢哋喺度喧哗同埋影紧相嘅时候咧，我就话：咦，唔系、啊，点解球场嗰啲射出嚟嘅光同个天上边嘅光系一样嘅咧？咁样 哦。 咁我冇即時話喺諗住喺球場射出嚟。 嗰陣時係凌晨一點喎，但係係 凌晨一點係冇錯，光污染啊嘛，係咪先？咁你又唔好啦，係嘛？夜媽媽射啲咁強嘅光，但係我正個感覺係似係嗰啲荷里活電影咧。 嗯， 咪曾經都係永遠喺一個大球場裏邊有一啲好特別嘅光。E.T. 當年都係咁噶嘛？咁頭先點解有啲特別咁強 ？E.T. 當年係咁嘅咩？ 當係啦， 係咪咁 嘅？Sorry， 我哋作為拍檔，我哋應該做答係就得㗎啦。 我係用無知嘅苦餘嘅嗰種嘅就哦，係啊，係啊，係 啊， 係 啊， 係 啊， 係 啊， 係啊，嗰啲鐵甲威龍裏邊啊，總會係一個大嘅場館出現一啲嘢。 一號皇庭都係咁嘅，係啊，係啊，係啊，係 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當年京華春夢都有㗎，係 啊，係啊，係啊， 個鋪咪唔錯咯。 港台新聞都係咁啊，係啊，係啊，係啊，好，繼續啦。 我话咦唔系喎，个球场嗰度有光喎、啊，跟住咧一众嘅朋友就话咧，因为个天啲光射咗落去个球场嗰度啊。 咦，你班 friend 仲劲 喎， 几唔科学咧？你话佢哋 系系， 跟住就冇人理啊，冇人理我啦。咁跟住咧，我又冇寻找答案啦。我哇个天真好劲啊！咁跟住我就佢哋又上咗车啦，即系影，因为影完晒啦嘛，咁啊走咯。咁跟住咧，我就一路观察住，我由个前门，我翻去个 back yard 嗰度，个后门嗰度。我繼續望住個天，喺度研究緊啊，究竟啲光喺邊處嚟嘅咧？ 阿司徒師傅問係咪山火喎？ 唔係山火，唔係山火。阿師傅好嘢啊，師傅。 啊，山火都 少少啲。 係啊，喂，使唔使俾一首歌你？你咪準備鋪張相出嚟啊？ 係，我鋪張相出嚟，你播首歌先。 播首歌，跟住我大家估下係咩嚟，跟住你翻嚟開估啊嘛。 係喎，好嘢 喎！你嗰張相上面係唔知道，即係齋見到個粉紅色嘅啫，唔知道個原因係咩噶嘛，係嘛？ 誒，見到我間屋嘅屋頂嘅， 哦， 即係冇， 即係冇開股嘅， 我想睇下，係啊， 冇開嘅，未開嘅，未開嘅，未開嘅， 一首歌時間好嚟啦， 係。 即刻播呢首系啊！ 系哦，我话 Linda 系啊，我仲以为你会播粉红色的一生添。 冇搵唔切啦，系啊。系啦，喺一阵间啊，何生啊，开股之前咧，再次话俾大家知，一阵间八点半翻嚟咧，系有 Linda 中介人嘅。 门外那晚空，门后铃时的钟，仿佛知我渴望你的抱拥，无奈你偏。轻轻说很夜了，要别离去，催促我相送。其实你眼中浮着柔情千种，遮掩不到背后爱的暗涌。其实我心思一早已不受控，午夜时更交给你操纵。Linda, Linda。美丽长夜不应有着缺口，前面是身言还未见尽头。 Linda Linda Linda Linda， 可不可不要走，这是时候交出以及接受，当你我被爱占有。 好啦，咁我嚟一 阵。 啊，何生真系，哇！我真系第一次见，系红到红到紫喎个天。 所以咧，你嗰啲朋友咧唔理你讲嘢系正常，好靓啊！ 咁应该系天煞地球反击战嚟 嘅。系啊，我都觉得系啊，唔系天煞嗰个咧就偏向橙啲咯，呢个系 shocking pink 个 friend 啊。 系啦，咁啊，究竟系乜嘢事咧？大家如果唔知，即系阿老可讲紧咩咧，可以上我哋个黑人庭嘅专页度睇下呢一张相嘅。 好靓啊！ 都系奇景嚟。 我想问下两位拍档先啦，即系你望住幅相啦。如果当时系出门口，即系打完麻雀出门口系你哋两个，你会系有啲咩反应呢？反应 A， 反应 A， 打得太长麻雀有幻觉。哇！第二真系 反应 B。 第二其实应该惊噶，如果我见到咁嘅色， 我谂紧你，我觉得好似好好食咁样咯。即系好似好甜咁啊！我觉得件事好 sweet 喎。 哦，系咪啊？我觉得应该系邪牌嘢嚟嘅。嗱，你仲有听埋呢半首歌，听埋呢半首歌，阿老可开估啊！大家咧可以上去亨行勤嘅 Gmail 睇下呢张相先。 当你我被爱占有， 长夜不应有着缺口，前面是神言还未见尽头。 Linda Linda当你我被爱占有，这算时候交出以及接收，当你我被爱占有。 好，学友的 Linda 转头回来八点半之后有钟嘉欣 Linda 的。 好似嘟咁啊，你我好似好想嘟，跟住报新闻就个感觉。 如果我咧，头先我谂啊，如果我即系一行出门，我见到呢个奇景咧。我谂我会讲，喂，近排咧唔知咩太空总署发现话咧有一个小行星咧，可能咧就有亿分之嘅机会咧就会撞击到地球嘅咁样。我谂起呢啲咯，会 唔系？但系咧有 会有啲联想。 有个听众咧，佢我知点解我话我觉得好好食啦，因为咧佢讲咗一个真理，系啊，佢话火龙果真系火龙果嗰只色嚟嘅，好靓真系。 系啊，因为我对翻咧，其实星期五晚睇到嗰个色咧，同埋系真系北极，即系自然嘅北极光啊！大家睇到嗰个颜色系一模一样，几乎系分唔到嘅。你将两张相咁样摆埋一齐咧，几乎系分唔到，完全分唔到，要好仔细先分到。系咁，究竟发生啲乜嘢事咧？咁啊，当然 都系 第二朝嘅， 系咪？听日先讲， 我哋冇讲啦。继续话几时下场几时打啊？咁同埋几时行山啊？咁样啦。咁我就关心呢件事咧。我喺网上边咧就。喺度即系喺啲討論區又睇過啊，咁啊又開始啲新聞網頁嗰度睇下有冇嘢啦。新聞網頁都冇報導，咁啊奇怪啦。即係如果咁大單嘢，一定係頭版嗰啲啦，係咪先？即係希望我哋啲附近嗰啲嘅新聞媒體又冇喎。咁跟住咧喺一個討論區嗰度咧見到，咁咧原來咧當晚啊係有800多人，即係出咗800多個 post， 大家都喺同一時間就睇到個天咧係呢個火龍果色。 係。 咁原因係啲咩咧？ 佢仲唔講？ 講啊！ 喂，我哋就嚟，係啦，我哋就嚟講新聞啦。 係28分，答案嚟啦。 係 答案就喺呢度，就係咩咧？原來咧，個運動場入邊咧，佢要個草地咧要再靚啲啊，所以咧照草啊。 嚇！即係用呢種色嘅燈去照啲草。 揾啲強光嚟照嗰個草地啊！係啊，冇錯啊。系啊，因为球场已经回应咗，唔好意思，各位市民，因为咧，我哋星期五晚嘅时候咧，我哋为咗个草地， 即系等于佢开咗嗰啲紫外线，而嗰啲紫外线就射上天， 唔系应该反射， 反射 吓， 哦， 反射系啊，原来照草系可以照到系成个天都紫晒嘅咁样。咁啊，球場即係嗰方面嘅亦都有回應，又唔好意思啊，各位市民啊，因為但係以為令到大家誤會咗有個奇觀，以為北極光原來唔係，係、 哎、 照草嘅。 我覺得應該唔係，我 唔信，我唔信，係啊，我同你 講，太空總署掩飾嘅一啲嘢，外星人應該啱啱降落喺嗰、那個。 我都係咁諗， 通常都係咁。係 啦，因為你個球場咁耐， 冇可能。 點解第一次照草啊？你諗下啦。 點解從來冇人 照？從來都冇。 可能有時照咗我哋唔知咧，或者喺個草地嗰度 冇理由，冇理由全部人都唔知噶，係咪？淨係得今次會有800多個 po 講，咁即係今次可能係第一次。 同埋佢應該刪曬啲 po 已經。 冇錯，一定係太空總署嘅問題。 你知美國佬啲嘢㗎啦。 係啦，而家嗰啲係咪又咁奇特係咪？好多時啲政策一定有啲嘢㗎。 聽下 Linda 訪問啦，不如聽 Linda 訪問啦。 一間翻嚟繼續講，我一間翻嚟有中間嘅訪問啦。一定是有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8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8号信号期间，香港快运一架由北京飞往香港的航班早上在机场北跑道降落之后滑行的时候，怀疑撞到跑道旁边的指示牌，其后停在滑行道。香港快运说，机上有137名乘客和机组人员没有接获乘客受伤报告，民航处高度关注事件，已经将情况通报民航意外调查机构，配合调查事故成因。另外，机管局预计今日可处理800班航班，有大约100班取消， 又預料今日機場運作受到惡劣天氣影響，側風較強勁。本年度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計劃今個月25號起展開，政府推出多項新措施，期望提升接種率，包括擴大免費合資格組別人士至所有18至49歲長期病患者，18歲或者以上合資格人士必須登記醫健通，才可以接種或者免費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之下，所有学校可选用喷鼻式或者混合模式疫苗，不参与计划的学校需要向中心递交书面原因。卫生防护中心说有积极与学校沟通。泰国前总理他信由海外返回泰国，听日将会面对最高法院就他涉嫌住院不当逃避监禁案的宣判。他信上個星期四乘坐私人飛機離開泰國，原定前往新加坡做身體檢查，但在機場被移民局扣查而延誤行程，臨時改往阿聯酋迪拜，令到外界關注他是否再度流亡。他信今日清晨搭乘私人飛機抵達新加坡，並在傍晚抵達曼谷朗曼國際機場，之後搭車離開。他信在海外流亡超过15年，2023年返回泰国，即时因为腐败指控被泰国最高法院判监8年，随后获泰王特赦，将刑期减为1年。他信在入狱第一晚就以健康理由获转移到警察总医院，6个月之后获得假释，法院将会裁定他信住院时间是否可视为服刑。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在晚上7:40发出，在晚上8:00，热带风暴塔巴集结在香港之西北偏西，大约330公里，即是北纬23.4度、东经11.2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西内陆。随住塔巴继续远离香港，本地风力逐渐减弱。当塔巴对本港的威胁解除时，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预料今晚同听日本港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面仍然有大浪同涌浪。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清劲偏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风势逐渐缓和，海有大浪同涌浪。展望星期三天色好转，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同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歌曲进化中， 身体很整固好，必经心的进化，歌冲当酵素满腐了三把，往事与未来擦出火花， 今次同阿 John 延续自己中学嘅 demo 咧，系无心插柳嘅。 因为原本纯粹想攞出嚟大家笑一下，睇下自己中学写过啲咩嘅啫。点知监制一听到呢首 demo 咧，就话 chorus 几好，啊，我哋写埋个 words 咧。作曲曾浩飞、龚石良，填词 Oscar， 编曲监制龚石良。上榜五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曾浩飞《心之进化药》。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好多人都仲叫紧佢做常在心，其实佢仲有好多身份，演员、歌手、妈妈，每个岗位佢都好认真。手下留情，首度请嚟 Linda 钟嘉欣。 多么远，多么近，望太美，夜已深。 今日咧，小弟單人上陣，好緊張，因為咧對住一個第一次傾偈又認識嘅朋友啦。Hello， 嘉欣你好。 Hello， Benny 你好，唔使緊張。 歡迎鐘嘉欣你好，第一次見頭先我哋喺咪後就開始傾下偈啊。咁啊，發現咧，我哋第一次見面啦，但又好似有啲中間可能有啲朋友認識啦，大家又好似識咗一段時間咁樣啦， 好舒服啦，即係可以都傾到偈嘅。 係啦，咁大家唔知道啦，因為而家咧我哋咧就將一啲燈光咧校得咧係比較唔識講啦，啲柔和啲啊，咁大家就開始我哋今日傾偈啦。咁今日點解有阿嘉欣上嚟咧？咁因為有新歌啦，亦都喺香港見到。你幾耐冇翻香港啊？ 最近嘅咋，啱啱兩個月前。 咁之前一段時間你都一路喺 我喺其實我2015年就結咗婚，咁就嫁咗去温哥華嗰邊，我出世同長大嘅地方，咁就 stay 咗喺嗰度啦。咁耐不耐而家就有工作嘅時候，我就飛過嚟香港。 哦， 咁今年係密啲嘅飛得。因为我自从2024年的8月开始做我的广东省的巡回演唱会，所以就导致到我今年飞回来都挺频密下。 哦，咁所以 每两个月飞一次。 主要的 station 就是其实在温哥华。是啦，咁做嘢先回来香港。咁所以其实在香港撞到你都不容易。 冇咁容易咯， 系。咁讲咗新歌先啦，我睇咗 MV 啦，咁亦都我覺得個 concept 好好嘅，譬如見到有個小妹妹，佢喺好多啲係咪氣球啊、中間球啊，好啦，講下呢一首《Believe in Yourself》先啦。點解會有呢一首歌嘅出現嘅？ 其實開頭係兩年前啦，我同我女做緊功課，咁阿 Benny 你都係家長啦，所以我諗你都會明白做功課嘅時候其實都有啲困難嘅，即係小朋友未必會即係肯做啦，同埋做緊嘅期間可能會灰心咯，容易。咁我個女。我同佢做緊嘅時候，突然間佢 get 唔到一個數學嘅題目啦，咁佢就掹自己啦，跟住佢就將佢寫緊嗰支筆掟喺個台度，跟住就話 I am so stupid, mom。 哎呀！ 即系我聽到呢番説話，我係好心痛嘅。 嗯， 因為我唔想一個細路女咁細個已經有呢個字眼 stupid, I am so stupid。 嗯。 藏咗喺里面，你讲得出你就会藏噶啦。 嗯嗯， 因为我细个我都有呢啲类似嘅字眼跟到我大个。 嗯， 咁 呢啲我而家都有 喎。系咪啊？系咯。咁所以我就摸，跟住我就突然间灵感嚟啦。我通常我作歌咧就系咁嘅，通常系 real situation。 嗯嗯， 跟住我就望住佢，我就突然间好似 theatre 咁样咧。My precious darling， da da da da da da。You are so beautiful, you mean so much to me. Some days there will be times when you'll fail to see the voices outside, clouds up your mind. Now it's so hard to decide. I want you to believe in yourself. I want you to know how much mommy cares. 咁样啊，我就作咗下，咦？有歌喎，突然间我就同我女讲，我话停一停， 唔好做功课住。 妈咪要记翻个旋律啊！ 哦，头先嗰堆 lyrics 就嗰下出噶， 全部都有。 嗰下出嘅、啊。我通常都系咁做嘅，即系我作嘢嘅时候，我通常系有嗰个 idea 先嘅，同埋个 hotline 我一定有嘅。 嗯嗯嗯。 咁跟住我就跑，我就去攞我电话啦，跟住就跑去厕所闩门，录晒成三分几钟，完晒啦，有齐晒嘅。 嗯。 It's from beginning to the end。跟住就去翻我女嗰度就话 ，sorry， 妈咪，妈咪，灵感到咗 ，but anyways， 我哋处理翻功课先啦。 系 咁，跟住就小朋友好快就过到嘅，即系嗰件事，佢突然间就会即系、就是、有翻个喜劲，又再做翻嘅。但我就 keep 咗呢首歌喺我嘅心里面啦。咁跟住一个礼拜后咧，就有一个好好嘅朋友叫做 Albert 啦，系、我其实系我老公嘅 best friend， 咁佢都变成我嘅 best friend。 嗯。 咁我好信佢嘅，我就走咗去，我就话 ，Albert，I came up with a new song. Can you help me listen to it and tell me what you think? And then 佢听完之后，佢就话 ，Oh my God, Linda, I feel all your love. Promise me you have to produce it. 系咪真噶 ？You know? And then he's like, Yes. And then I was like, Okay, 我信你，我开始搞佢啦。咁我开始谂点样处理。咁就隔咗多一两个月到啦，突然间我呢个朋友 Albert 就过返嚟我哋屋企啦，即係每两个礼拜得嚟一次咁样食饭。咁佢就过嚟嘅时候，佢就话我有啲嘢要同你哋讲啦。佢就话佢患咗三期嘅鼻咽癌。 嗯。 咁跟住呢，我话唔使驚 Albert,don't worry, 因为我有经验嘅，即係我屋企人曾经都有过一个好大嘅病。 嗯。 咁我就话放心。我会帮你，因为我是学那些即是我自己走去学那些自然疗法啊。咁我都帮过我一个好 close 嘅家人医治佢哋嘅，全部 natural 嘢嚟嘅。咁跟住佢原本好地地嘅，但整整下咧，又隔多两个月咧，佢到见我哋，突然间咧，成块面黄晒，眼黄啊，面黄，手指黄啊。咁我就话 Albert， 你搞乜鬼啊？你做乜嘢？上次都慢慢越嚟越好咁样，跟住佢就唔系好出声嘅，咁我就觉得都怪怪地，但系我都 let it go， 即系继续同紧佢睇下可以加啲咩维他命啊啲咁嘅嘢。咁跟住突然间佢就个 liver 就衰竭啦，跟住就上咗上边啦。 哦， 咁但系佢喺呢一段过程里面，佢系一个最鼓励我嘅一个男仔，即系除咗我老公之外。我会记得佢叫我出呢首歌咯，咁所以我就会觉得，喂，终于啦 ，Albert，you know， 听唔听到啊 ？Kitty，do you hear the song？ It's finally out， 系啊，所以我好中意呢首歌嘅，因为对我嘅生命里面，我觉得系好有意思嘅。 假使没前路，为你造成困扰，谁人极重要，我只想你知道。面对着荒芜，欣赏你的倔强，随着过程学会悉心修补心中的一张地图，呼吸后提步，为渴望而振作，明白尽力过。未怕受煎熬，只因你早料到，明日你能遇见有某个你，比起你昨天好。I want you to believe in yourself. I want you to know how much I care. 期望这信念真心保留，请珍惜你所有。 表面听就以为是一首妈妈同女女讲的一首歌啦，其实仲有一个 有意思 个， 同埋跟住我写完之后咧，其实一路制作的过程咧，我觉得上天好好得意嘅。一路做的时候，我写是写英文词啊嘛，咁但系香港我要播是播中文词，咁喺呢一个制作的过程，找人帮我做呢首歌的过程，原来我发觉我自己都好唔相信自己。即系我自己喺呢一个做歌嘅过程，我都揾到 believe in yourself 嘅经历啊。 嗯，例如有咩你唔相信自己咧？ 唔相信自己个 instinct。其实我作嘅时候，我知道自己想做啲咩嘅。我真系想带动鼓励。 嗯， 无论系我个女又好，或者个世界啲人都好，其实真系咁简单嘅啫。咁但系到做紧个过程，譬如我都可以讲翻呢个故事嘅。我揾咗林宝填词，佢填得好靓。我哋都有傾過嘅時候，就係話呢一種勵志歌咧，你要寫得好小心嘅。 嗯， 一寫偏咗少少咧，就孏噶啦。 嗯， 一寫多咗，啲人就會覺得哇好硬意，因為啲人唔中意 believe in yourself, believe in yourself。你越叫 believe in yourself， 啲人唔會 believe in yourself。 嗯嗯。 咁林寶就佢有經驗啦，佢用咗佢嗰個方法去寫咗個好靚嘅詞。但係當我收到嘅時候咧，因為佢啲詞其實好簡單嘅，我唔知點解嗰刻咧。我可能俾个世界就系头先我讲啲声音啊啲 voices cover 咗自己，我开始觉得死啦，会唔会简单得滞唔够嘢睇啊？ 哦， 我走歪咗，即系我突然间我个 first intention is just simple， I just want to encourage people， 但系我嗰下收完之后，我唔知点解听到唔同嘅声音咧，我就开始觉得死啦，原来唔应该咁咧，即系咪要转一转咧？但到最尾 ，anyways， 我就用咗成年时间，我冇再复翻阿林宝， 系 成年，因为我要沉淀啊， 系， 我又尝试咗自己写啦，即系用咗自己嘅方法去写啦，但我一路写紧，即系我一路寻求紧，睇下有冇其他嘅灵感度嘅时候，我其实背后一路 keep 住都系有听林宝嘅词， 嗯， 听咗成年，我突然间有一日我系棘咗。 嗯 Oh my God! These are the most beautiful lyrics in the world. 系 点解我第一时间我 feel 即系我唔信佢啊？咁跟住咧，我一年后我系有 text 翻阿林宝。Oh Lambo, I don't know why I did not realize. 我唔知点解我当其时我 体会 唔到呢份词系几咁 simple but powerful and beautiful and perfect. 嗯。 原来我要时间， 嗯嗯 我先见到佢 grow 同埋美，即系嗰种美丽，先揭晓到。And then 我就话，我同我真系讲咗呢番说话。Can we start all over？ 哦， 我哋可唔可以从头嚟？ 好似可以同 好似拍拖咁， 可唔可以由头再开始过啊？咁样。 跟住佢系 Lambo 好 nice 嘅，即系 Chris is very professional。He's like no problem. You want to use it? Let's go. 系 咁样咯，咁跟住就开始啦。咁跟住 其实都冇嘢改噶啦，系嘛？ 一粒字都冇改过。 咁所以佢唔使 start over 噶。佢 start over 系我同佢嗰个 relationship， 我哋可唔可以继续去？因为我停咗啊嘛。跟住因为我要时间啊嘛，因为真系好。原来有时有啲嘢，如果我起初我听一听我，其实个 first instinct 我中意噶。但整整下突然间听到好多声音嘅时候咧，你开始犹豫啊。 嗯嗯。 咁嗰个已经系一个犹豫啦。但其实你听你个 first instinct， 简单就系啱噶啦。 We were moving mountains long before we knew it. it's hard to kill. Who knows what miracles you can achieve when you believe? Somehow you will. You will when you believe. Ooh, yeah. In this time of fear, when prayer so often proves in vain, hope seems like the summer birds too swiftly flown away. Yet now I'm standing here, so full I can't explain, seeking faith and speaking words I never thought I'd say. There can be miracles when you believe. When you believe, oh, hope this prayer, it's hard to give. 其他过程啦 ，MV 过程啊，嗰啲都要需要时间嘅，因为我个脑想拍嘅嘢，我解释，就算我解释俾导演，我解释俾 Benny，但系你个脑唔系我个脑嚟嘅，即系你会 bring up， 你会带一啲你自己嘅嘢都摆入去噶嘛，咁先可以 create 到一啲好靓嘅嘢噶嘛，但系即系呢一个过程都系要磨咯，即系都要。要相信，但亦都要相信我起初想拍嘅嘢，我唔想走咗，偏咗第二啲位置，因为我都有一个 first intention 嘅，有一个 story behind it， 系， 咁而家就系都接近嘅，我想大家都有 benefit from 呢一首歌嘅，所以我做嘅时候，其实虽然嗰个女仔细路女系我演到18岁。跟住演到现在嘅我，跟住佢体会翻佢以前细个，原来所有经历嘅嘢系 good 噶，同埋嘉欣 ，you did a good job，your younger self，your older self，the now， 你都系做得好好噶啦。你要 you have to be more tender to yourself， 唔好咁 harsh。我哋做人好多人都会令到自己好辛苦噶，即系对自己唔好噶。我哋要呵护翻我哋嘅小孩。 我觉得我好似进入紧呢个 therapy 咁样样啊，即系 家人都系。其实我想咁噶， 安慰紧我。 系啊， 因为我谂我喺呢一行，即系虽然大家岗位唔同啦，演员又好啦，或者做创作，譬如我呢个岗位都好咧，其实好多时都系咪未够好咧？系咪我可以再做好啲咧？是不是我啲嘢唔得呢？咁你有好多怀疑啊，咁你自己又唔开心啦，咁因为你又可能会情绪低落啊，唔食饭啊，唔瞓觉啊。咁但係好似嘉欣讲，可能你到一年后你先发现原来已经有一份好好嘅词，或者你之前諗嘅嗰个旋律已经好好。不过我哋就係要。 唔知点解係要经历呢个时间嘅。 係。 同埋都係其实教晓緊你点样去相信自己。 咁而家首歌面世之后满唔满意而家嘅作品呢？ 我满意，因为我係 I tried my best。我觉得係好美好㗎喇。 咁你有冇将呢首歌俾你嗰日教功课担心过自己係咪冇能力做到嗰位女人听呢？佢觉得点㗎？佢会唔会赞妈咪写得好好啊？定係点㗎？会唔会一起唱咁样㗎？ 其实我呢个大女係有啲，佢出现喺我生命係有啲特别嘅。因为我同佢一起嘅时候，我哋係经历咗好多嘢。我最近呢十年里面有所有创作嘅灵感系嚟自我个女。我嚟紧仲有两首歌写嘅。都系 from 我个女嘅。但其实嗰首歌我唔系要 sell 话我个女，我系 for people 嘅。但只不过个灵感起初系嚟个女 from 个女度咯。咁所以佢好，佢都几开心嘅。佢都周围同人讲，佢啲朋友讲。 My mom writes songs from me. 系咯，即 咁另外嗰两位小朋友， 另外嗰两位唔知点解我望住佢哋，我冇灵感。 咁佢哋又知唔知道首歌系因为家姐写噶？ 佢知道啊，但系而家仲细，所以未有妒忌嘅，即系大到唔知啦。 但系因为家姐已经周围讲紧， 周围讲。 可能佢哋三个围埋一齐嗰阵就讲呢首歌写俾我。 又系俾个女，又系俾家姐嘅，又系俾家姐。将来啦，唔知嘅，将来睇啲灵感好得意噶嘛，有时可能会突然间写咗一个俾个仔啊，写咗俾个细女啊。 今晚你也要驾着的士盼望，但圣诞夜谁来讲快乐？每隔数秒要对着电话讲你好，遇着你感冒，谁来问你的好？想的橱窗，谁凭努力发亮？天未亮便在场，谁赠你勋章？愿要你梦向。赠你香氛，一路上梦想的橱窗，谁凭努力发亮？天未亮便在场，谁赠你勋章？谁在拍掌？我想将天使的小礼物呈上一双翅膀，在夜空翱翔一趟。你看城市亮光，我想将。亲你额角好比高贵铜像，谁认识这大人物？霓虹灯因他更亮，谁来敬仰？我想将天使的小礼物呈上一双翅膀。城市亮光，我想将这张嘴亲你额角。 好，唔该晒 Linda。我今日听到第一集先啊，听晚咧就开始讲佢细个嗰七个，原来有一啲估你唔到嘅经历噶。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鄭冠樹又見。最近呢個聽眾文蕭叔叔呢，佢喺返工嘅時候同上司講，嗱呢單嘢呢我會搞掂㗎啦。我英文可以點講 ?I will get it done, of course, I will get it done, G-E-T, get it, I-T, D-O-N-E, done, I will get it done, 我會將呢件事做完。一個比較地道啲嘅講法呢，未必能搞掂，但係呢我會去留意，我會去處理呢樣嘢呢，我會可以話呢 ,to see to it, S-E-E-T-O.See to it, I'll see to it, I'll see to it. 即系我会咧去研究一下，睇下呢单嘢咧，我可以点样搞掂。OK， 如果用翻英文解释，我大概意思就系啦 ，I'll make sure that I'll pay attention to it. I'll make sure that it will be taken care of. 咁样，或者我真系要完成咗。我哋除咗 get it done 之外，我亦都可以话 to get it sorted。S-O-R-T-E-D 呢个系英式英文里面成日都听到一个口语嘅 expression to get it sorted sorted S-O-R-T-E-D sorted 今日讲到呢度希望解答到呢个听众嘅问题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呢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好啦，咁而家系港式英語啊， 系 頭先我哋會點答咧 ？Sorted， 我啲嘢 唔係 ，sort 一 sort 啲嘢 ，let me think think， 係。 Finger 先 ，S I N， 而家系留 finger 先， 即系 let me think think 个 ，let me think think， 唔系咁样噶个嘴 finger 啊 ，let me think think 系嘛 ，F I N G， let me think think 一 think 系啦， 系啊 ，let me think think 咯。 好啦，咁啊上云啦，睇到啊何生啊， 系 见到外星人， 系啊，仲有火龙果咁嘅颜色， 啲听众唔信啊， 唔信咩啊？ 普遍都唔信啊。 我唔信系嗰啲照草， 照草唔信啊，冇人信啊， 啱噶，同我哋嘅思维一模一样 啊 ，X file 一样啊 ，The truth is out there。 我都买，中间有两个听众系讲咗啱，佢话啊好啱咯，系啊，照草啊，啲植物系要咁样，或者光照啊， 得两个咯，得两个系啊， 唔系啊，咁你又唔见我哋去香港个天会有火龙果色系咪先？ 睇得啲草都要照噶， 我哋冇球场咩？我哋大球场成日都照噶咯，系咪先？你点解释啊，何亨？咦，系喎，我唔 哦，所以可能啊，嚟緊譬如啟德啊，或者大球場都會出現啲光，大家千祈要冷 靜。跟住我哋就話我哋，哦， 我知道我知道，啟德 草啊， 啟德嗰啲色咧係紫色噶，射到出嚟，你見唔到佢出面係紫色噶嘛？應該每一日都照草啊。 喂，我問多個問題先，咁你啊後來有冇將你呢個偉大嘅發現啊，向頭先即係之前啊打緊麻雀嗰十幾位？以为是不知乜嘢嘅苦鱼啊，或者三姑六婆去解释翻咧， 又唔好话人哋苦鱼。 首先系啊，唔好系苦鱼同埋三姑六婆啦， 系 啊， 但 系个个都有多一面同埋善有成嘅， 系啊系啊， 你啲龙头公司做工程师嘅， 时间有到， 系啊，同埋何亨都好大件 事嚟嘅， 好大件事嘅，唔可以乱咁应你嘅。 咁有冇解释翻俾你知咧？ 系啦。系，梗系有啦，梗系有啦。 你信嘅， 但系都系冇反应。听翻之后都系冇反应，都系要嗰份喜悦同埋啊，影到啊，咁好开心。开心完就唔会再追索翻究竟发生咩事、啊。 所以咧，就算系专业人士咧，或者系即系嗰啲喺社会上面地位， 或者系富裕咧， 系啦，地位好高超嘅嗰啲咧，其实都系想影张相啫，咁样。 系都系影张相啫，系咪？同埋呼叫，欢呼呼叫，唔系我听，即系听佢哋嗰种欢呼同埋呼叫咧。我覺得是開心的，即是在於一個朋友聚會呢，你突然間有一個的情景，或者突然間真的沒有刻意安排，即如果刻意安排就叫成功啦，而沒有刻意安排作為一個即是臨尾他們回家之前一個歡呼呢，我覺得是開心的。你即是你想想是不是先。 喂，但是呢我覺得那種開心反而是呢出現在一個事業有成和專業人士的身上呢，他就好像突然间变化一个小朋友的那种纯真。我觉得这个才是最正， 是 因为事业有成和专业人士呢，他们见多识广， 专业人士是 没有那么容易会将他们这一面抽到出来的嘛。 是啊，因为他们都是在那些即是龙头公司做呢，下下一讲就说社曲啊，跟着来紧个即是个智能是怎样发展啊，那些哇全部大单东西来的嘛。跟着见到个粉红天。 系啊， 系啦，冇错啦，系即系快几多啊？嗰啲讲，你已经讲紧八 G 噶啦嘛。 嗯， 跟住我就佢一讲八 G 嘅时候，我话做咩个世界要咁快咧？咁样，咁佢哋又即刻停一停咁样，继续讨论啦，咁样，都系咁样啦，即系 继续上， 都唔系路嘅咁样，嗰一下停一停就唔系路嘅。 喂，唔好转我啊，系啦， 系啊， 系好啦，咁啊，讲翻四一五啦，今日老海又揾咗啲呢位系阿 纪书啊， 阿纪书佢就 last 一集咯，系咪啊？ 是最后一集最终回，之后呢就会用第二个形式去呈现俾大家睇㗎啦。咁几书最终回几书添。 喂，你 几书最终回呢， 头先嗰啲咩工程师啊，咩八 G 嗰啲人啊嘛。 是啊， 听唔明嘅，有时佢哋啲细。 唔系啊，唔系啊，你可以将佢哋当时见到个天咧，火龙果咁嘅色咧，佢哇咁嗰啲你录低佢咧，可能会特别唔同啲啊。感覺好正， 都係喎，係喎，係喎，即係挖完之後，你好啊，小姐，你做盛行嘅咧，我就係工程師嚟嘅，係啊，係年薪200万美金咁嗰啲， 唔係你將你成個 我走咯， 將你成個嗰啲對話咧，即係你解釋俾佢哋聽，佢哋又唔騷你嗰啲咧，錄低佢咧，其實都幾好聽 咁。咁樣啊， 係啊，希望可以尋覓到一個四一五嘅城市的聲音。大家好，呢度係城市的聲音，哇哦， 係今日的聲音啊！ 今日的聲音， 好，我哋去片啦， 最终回，纪书系最终回。咁啊，今集咧最终回就讲到佢自己即系结完婚过到嚟，嫁咗过嚟美国啦。咁啊，结婚又好快地又生 B B， 咁啊，亦都住即系同两老一齐居住。佢面对住啲嘢咧，经历过晒啦。咁啊，又匿埋喺衣柜嗰度啊，即系最茫然、最唔开心嘅时候。咁啊，而家咧喺衣柜嗰度出翻嚟，今集。 就講到啦，咁啊如何尋覓翻佢自己即係嘅初心，即係去讀 APA 去演藝事業嗰方面過到嚟，究竟會係點樣咧？佢未來將來有咩打算咧？今集最終會大家會聽到啊！ 小伙子過去最百厭，平凡有志，有干勁，但卻無本事。個性和平隨意，即使輸光所有，仍繼續試。為何當初想寫輕鬆故事，現在下集要我變成巨豬？這本書快變了爛劇情，青春將消失，快來祭祀。這張戰現在未如意，繼續去寫要一直試，就像昨天收放。 咁你自己即係當年我都見到你喺一啲舞台劇嘅演出呢，我係讚口不絕嘅。嘅原因係啲咩呢？睇舞台劇呢可以好睇到一個演員究竟佢落咗幾多功夫，唔好話即係個演員個角色裏面佢要演繹啲乜嘢，表達啲咩。幾舒係一個好細膩嘅人嚟嘅。我舉過一個例子，啱啱即係我睇完佢一個舞台劇呢，佢演其中你個單元呢就係演一個婆婆，咁即係當然你嗰啲似肌肉流失或者啲骨頭脆攣攣身嗰啲，即係你攣得好似啦。但係我見到你嗰啲動作咧，你做完嗰動作，我即刻諗起個婆婆。好耐冇諗起個婆婆，你一做完嗰動作即刻諗起。 哇！ 咁係幾需要你喺邊度拿捏出嚟？就係你坐咗喺張凳度，即係啲長者通常坐喺一啲以前嗰啲酸枝木啊，啲比較硬身少少嘅凳嗰度咧，佢係好放鬆咁樣坐喺度。第一起身嘅时候咧，总会系将只手拍一拍膝头哥嘅脚嘅外侧两边。你呢个动作喺边度揾翻嚟？ 我有可能系有一啲睇过嘅电视剧嘅一啲印象，有可能系我平时见过嘅一啲影像，亦都有可能系我自己坐喺张凳度，你去感受你坐得耐。我而家都有翻啲年纪啦， 唔系你真系好婆婆。 我即系翻啲年纪嘅时候，有时坐得耐系会有少少脚痹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因为你骨头脆嘅时候，你唔会成日好似小朋友咁样喐嚟喐去，你就坐好耐 嗰啲系啊。 咁你就会想要即系个血液循环翻， 系咯 咁样。 同 埋我如果一做一个角色咧，我真系可能接咗个角色嗰两个月。我未去到啲人話好勁，已經完全喺嗰個角色，但係我希望係喺我坐車嘅時候，我又會諗下呢個角色坐車係點啊，即係佢去廁所係點樣啊，佢會係一個點樣嘅，即係我會套喺我嘅生活當中， 即係不停轉，融入去， 不停咁樣轉。 咁你演完舞台劇有冇一份滿足感啊？即係喺咁繁重身份重疊嘅情況之下，你演完舞台劇有冇得到即係嗰份滿足感，而又夠你啊用幾個月？哎呀，好開心啊！好滿意。 哎呀，我好羨慕啲人可以咧儲埋用好耐嘅，好 high 咁樣。我儲唔到。 你唔得㗎？ 我唔得㗎。我演完之後，我就會覺得啊，呢、這個邊個做得唔好，邊個做得好？呢度位哦，下次做我要點樣做 ？OK， 好擺低先，放喺我個心入邊嘅八子櫃，下次再挑戰另外一種。角色啊，但系咧，我即系每次演员，我会知道自己有啲不足嘅地方嘅，我会知道吓争啲乜嘢，同从人哋嘅 feedback 或者我自己个感受，我就知道我要向另外一个方向去揾一啲嘢俾自己，希望下一次可以有新嘅一种尝试或者进步咯。系啊，因为没有底啦， 不停追求系。 但是我不是说很伟大的那种不断追求我成为好演员，但我喜欢啊。我喜欢 touch 不同的灵魂啊。即是那样东西你要我每一次做同一种类型的角色呢，我不得的。我会觉得 boring。我一定要不同。 一定要挑战。 又未挑战，我只是想要去找，我想要认识他。 是 我想要跟他。 佢可以佢套落我度，我同佢我個身入邊有好多唔同嘅靈魂，我自己都一個比例咁樣樣，即係嗰種感覺，我係會好滿足嘅。 咁你呢度有冇即係即係當然啦，譬如你話啊，我哋落去 LA 又好，或者係接觸一啲嘅叫做電影圈嘅朋友啦。咁有冇曾經啊都要傾下，或者係即係當係一個即係唔係當然一定要譬如接到套電影咁樣啦？有冇一個即係諗法係去 plan 啊幾時？譬如阿仔幾多歲，或者阿老公啲工作上嘅嘢都可以安穩咗啦，你再會全心全意啲啊？又或者即係譬如阿趙睿，佢又用咗一個即係 set up 一個劇社， 嗯， 即係喺度同大家 rewind 混又好，嗯，或者係將一啲傳承嘅嘢俾大家啦嘅一個諗法嘅。 我心入邊好多諗法，我成日都變嚟變去嘅。 係係。 但係我又係呢半年啦，我勒住咗我自己，唔好諗多， 嗯， 自足先。 是， 即是你眼前有啲咩任务你完成咗先， 嗯， 你完成嘅过程当中佢会引你去另外一个方向， 嗯， 或者佢慢慢嗰条路会变得窄咗，就係你要去嗰一个方向。我会有一个好远嘅目标， 嗯， 但係个年数唔清晰，但係我而家做緊所有嘅嘢，諗緊所有嘅嘢，我觉得都喺度准备緊我 嗰啲个目标。 如果有个咁样嘅机会，我是会愿意去尝试， 嗯， 但是我自己是很未好 ready， 我觉得我要学多一些东西，嗯，或者再放低自己多一些。 因為咁咧，我喺阿紀書嘅 social media 嗰度咧，其實你係一個正向啦，同埋鼓勵性高嘅嘅，嗯，一個朋友嚟嘅，係，嗯，啦。關唔關宗教事啊？關唔關你係基督徒事啊？ 關， 嗯， 絕對關事。 係， 即係你話我嗰啲目標點解咁清晰咧？即係我許咗個願，其實我都係通過祈禱，主啊，求你跌個老公俾我，即係嗰啲嘅。咁嚟到呢度，我都曾經有迷茫的第半年，即是嚟半年的时候，死了，那我咪放弃我以前的嘢啊？那， 嗯， 我又去了一个冇人的公园，我做了一个祈祷。 系， 那我祈祷完之后，真的有个声音话俾我听，佢话：咁你想点啫？ 嗯， 你又话要老公俾你啦， 系咯？ 你又想点？ 十多岁就已经开始想了， 那我听完呢个声音，我就 OK， 那我唔谂啦。 嗯嗯， 那我就嚟啦，其他嘢慢慢再算啦， 系系系，都帮到手啦， 都帮到手噶，都帮到手噶。其实都有好多呢个宗教嘅路都好神奇嘅，都系一啲你就嚟搞唔掂嘅时候，有个人无啦啦出现咗，有个天使出现咗你面前，帮帮你手咁样样，都好多呢啲时刻咯。 系嗱，除咗话呢边有一个即系，就是，我哋每日都装备好自己啦，咁啊，希望我哋都系朝住嗰个方向啦。另一个方向咧就系，是，其实一个喺香港好多同学啊、朋友啊、熟悉嘅语言啊咁样，即系谂啫，纯谂。你有冇谂过，或者系如果假设有一日你电话响啦？ 喂，你好啊，你咪诈骗啊？ 我睇过你嗰啲嘢啊，啲记录几好咁啊！香港咧有角色几啱你，啊，你过唔过嚟 final cast 啊？咁啊，你会唔会翻香港？ 咩角色先？ 诶，你听你好多同学啲分享都系噶啦，咩都做，试下先咁样，感受到嗰，那个即系嗰个气氛系嘛？即系好多时都，譬如APA 又或者好多同学仔就舞台剧多啲，咁拍电影个节奏又唔同，电视剧个节奏又唔同，大家要融合一段时间噶嘛。即系我哋听又听好多啦。如果真系有个即系呢一个机会，或者一电话响啦，你会唔会翻香港试下？ 我而家系半年呢半年，我觉得我 open 咗好多。 系 以前。阿爸叫我去參加選美，我特登搞砸嗰件事，我唔去。以前有好多 casting， 我特登唔去，可能係我自卑，亦都可能有一啲事情發生咗，令到我覺得嗰，那個那個投入太多，因為拍嘢你要 audition， 你又要喺嗰度等好耐，可能計完之後覺得啊唔係咁抵喎咁樣。 嗯， 系啊，咁但系而家好似你咁讲咯，即系我唔会 say no 先咯，我会睇下先咯，调整下先咯。咁如果打电话嚟有一个角色， 哇哇咁，喂人哋咁远都谂到你，如果佢唔系诈骗嘅话，咁、你就梗系要好好谂一谂先啦，系咪？咁但系我呢一度嘅家庭，我肯定都要需要有个 balance。 系冇错， 如果揾到个 balance 嘅话，先生有同意嘅话，咁肯定系冇问题啦，系咪？但系如果呢度碰到一啲问题嘅时候，如果呢件事唔成嘅话，咁我又唔会怨而家，我会觉得啊时间未到，咁啊继续准备下咯。 系咁啊，短期内都听到阿纪书，即系你都系选择喺嗰个家嗰度嗰条筋咧，即系成长得好啲，实净啲先吓。咁啊， 自己都 prepare 下先。 咁纪书一年几个星期同我哋即系听众们分享咗你嘅人生啦，即系虽然短短地由上海、香港、美国，咁跟住就虽然你嘅演员心咧，就仍然系燃烧紧。我净听到你嗰啲咧烧柴， 真系真系真系，仲懵懵地。 但系 social media 就出现佢，譬如佢嘅生活同兔仔佢画嘅嘢即係嗰個調節同埋各分別，原來即係幾舒，每一日嘅生活都幾多樣，令到自己去對外表達先啦。我覺得 係點解對外表達就係當我生完小朋友嘅時候，我對外表達有人回應我， 冇錯， 係啦。 同埋個衣櫃好緊要， 同埋衣櫃，同埋我想講，原來有陣時我啲正面嘅嘢發出去咧，之後有個朋友同我講，你唔好以為你講嘅嘢唔重要， 重啊！ 原來係嗰啲人會睇完之後覺得哇，幫到我， 重啊！ 嗰下我就覺得、 重啊、 我要繼續分享， 重啊！你啲分享係好重嘅，即係尤其我同你又即係生活咁近啦啲地方，原来我身边仲有一啲光，或者系有一啲嘅可爱，一啲嘅舒服喺度。 系啊，唔放弃啊！ 系啊，冇错啊！咁啊，继续努力啦，纪书，好唔好啊？ 好。 孤不论香港又好，即系如果香港 打电话俾我啊！ 大家第时啊睇到嗰啲吓，纪书访问你要留意一下佢啦吓，都经历咗好多嘢。多谢晒纪书， 多谢 香 爷， 拜拜。 Thank you。 流水将清得没带半火沙。前身被搁在上游风化，但那天经过那条堤坝，斜阳又反照闪一下，遇上一朵落花。相遇就似拥着最爱归家，生活别过分地童话化，故事假使短过这五月落霞，没有需要惊诧。流水很清楚释发这个责任，真的身份不过送运，这趟旅行若算开心，亦是无负这一生。水点蒸发变做白云，花瓣飘落下又生根，淡淡交回过，各不留下印。流水在山谷下再次分叉，情感正化做淡然优雅，自觉心境已有如明镜，为何为天降的气下泛过一点浪花。天下并非只是有这朵花，不用为故事下文牵挂，要是彼此都有些既定路程，学会洒脱好吗？流水很清楚释发这个责任，真的身份不过送运，这趟旅行若算开心，亦是无负这一生。水点蒸发变做白云，花瓣飘落下又生根，命运敲定了要这么发生。讲不开可否不再用含蓄的口吻，习惯无常才会庆幸。 抱上谁是黑山直线，怎么分？流水很清楚，释怀这个责任，真的身份不过送运。这趟旅行若算开心，亦是无负这一生。水点蒸发变做白云，花瓣飘落下又生根。 好，唔该晒老何啊！ 唔该晒几师啊！ 哇，佢突然间 好似攞紧口， 我觉得佢喺个水嗰度翻翻上嚟啊！ 啱啱镜，啱啱个镜头嗰度咧，见到阿老何个头咁夹出嚟啊！ 哇，啱啱睇紧啲嘢啊嘛，系唔好意思啊， 系咁啊，唔该晒啦！佢对你有冇啲咩启发啊？佢嘅人生？ 哦，啟發啟發，每一個嘉賓都對我有啲影響嘅，即係因為佢哋真係真情剖白，又講佢嘅人生咁樣噶嘛，我又記錄佢哋嘅生活啦，又同各位聽眾分享佢哋嘅生活啦，咁樣好有啟發，哇！即係你睇下隊長個樣，哇，正啊！ 但係阿何亨答得好公式啊，好有趣， 好有啟發，我都覺得好有啟發啊！哇，你每一個嘉賓啊， 好真心，真係好真心。我、哦、啲嘉賓聽完之後，千祈唔好俾我兩位拍檔喺度抹黑我，我真係衷心我寫低咗。 我唔係啊，我唔係抹黑你啊。 多謝咁多位嘉賓真情否白，我寫低咗噶，我有寫低到噶。 你拎出嚟養啊，養出嚟睇下。 係啊，因為有其他嘢嘛嗱。 仲識你寫中文啦嗱，呢把橋嘢啊，係啊，好啦，咁啊，多謝阿紀書啊，你係啊，我唔知佢有冇聽啦嚇。係，我哋衷心多謝你嘅，好大啟發，係啊。 系啊，系咁多位嘉宾，我讲啊，场在咁多位喺四一五出现过嘅嘉宾，系啊，唔好意思啊，我写低咗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旅行社盛景由一个前往新疆的旅行团上个星期三在独库公路发生交通意外，再多一名团友不治，事件累计两人死亡两人受伤。旅游业监管局表示，根据掌握的最新资料，意外除了造成一名团友在9月3号不幸离世，另一名同行团友在今日宣告不治。至於兩名受傷團友在旅行代理商安排的工作人員陪同之下，仍然在當地醫院留醫。旅監局對意外造成傷亡深表哀痛，會繼續與旅行代理商密切跟進後續安排，並為涉事團友和家屬提供一切可行支援和協助。国家主席习近平晚上在北京以视像方式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说，个别国家接连发动贸易战、关税战，严重冲击世界经济，严重损害国际贸易规则。金砖国家要坚持弘扬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他提出三点建议：第一，坚持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金砖国家要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同埋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提升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第二，坚持开放共赢，维护国际经贸秩序，要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第三，堅持團結合作，凝聚共同發展合力，讓大金磚合作基礎更牢，動能更足，影響更大，更多更好惠及各國人民。尼泊爾數以千計民眾示威，不滿政府封鎖多個社交平台。當地國營傳媒報道，警方驅散行動造成最少14人死亡，幾十人受傷。外电报道，示威者突破封锁包围国会，迫使防暴警察撤退。警方发射催泪弹、橡胶子弹和水炮驱散，造成多人死伤，部分人送往医院救治。由于局势紧张，政府宣布在首都加德满都主要地区宵禁，包括国会和总统府等。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5,370点，跌2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6,492点，升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3，日元147.59，瑞士法郎0.794，加元1.38，人民币7.13，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兑美元0.66，新西兰元兑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622.99美元，卖出3,623.5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喺晚上9点，热带风暴塔巴集结喺香港市西北偏西大约340公里，即系北纬23.5度、东经111.1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入广西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随住塔巴继续远离香港，本地风力逐渐减弱。当塔巴对本港的威胁解除时，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预料今晚和明日本港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面仍然有大浪和涌浪。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清劲偏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风势逐渐缓和，海有大浪和涌浪。时望星期三天色好转，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和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流感疫苗安全有效，每年接种不单止保护自己，还可以保护身边的人。长者、孕妇、儿童和有长期健康问题的人比较容易出现严重的流感并发症。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记得全家出动接种流感疫苗。详情可以咨询你的家庭医生，或者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吸了伊托米子的你，身体完全不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不稳，企都企不稳，跌到周身伤晒。伊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伊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伊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伊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伊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一周一会，为你点出国潮新美学。 有啲人话咧，价高者咧可能会好啲嘅咧， 唔一定。佢嘅销量系咪真系有达到咁多咧？佢嗰啲评论你觉得系一式一样啊？定系真系有唔同嘅消费者影咗相咧，摆拍嘅相啊？定系真系你见到真系好似陈太个屋企啊？你睇下嗰个可信嘅程度，嗰个真实程度系咩？ 星期六下昼3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魏炳郎、杜文慧， 国潮3.0。 手下留情，步向黄昏呈现。三岁老爷是新爷。 制作 三只老爷， 混音 又是他们， 资料搜集 还有哪个， 监制 都是他们， 演出 还是他们， 仲有什么角色啊？ 总之都是他们啦。 欢迎大家收听我哋呢个环节，我谂住冇乜时间唔讲添。呢个环节叫做三只老嘢试新嘢，欢迎大家用留声机听，系插 USB 嗰只，唔该。 继续 你好啊！哎呀，学生有你啊你， 嗰度有谭欢啊，睇你好像够谭塞住啊！ 哎呀，啲下说系咁啊！ 你卡啊，你卡啊，卡 唔得，我做唔到嗰下，好全神嗰下咧，好发自内心喺个丹田嗰度扯个督嘢上嚟，嗰下系我做唔到啊， 又唔使咁低， 所以好佩服啲前辈， 好劲， 但系佢个督嘢冇你系丹田咁低， 取型啊。嗰啲河马 抽 好劲啊！嗰下抽嗰下好劲， 知唔知咩叫劲啊？呢啲就系叫劲啊， 系啊， 就 是、 用劲啊， 系啊，同埋 成个 同埋音力加埋，唔可以用死力， 系冇错。上上落落咁样 hold 住上上落落，唔好俾佢走咗嗰道气，系好难噶嘛！啲前辈教 真系好劲， 老都老都咁上下，大家都做到，唔使担心而家做唔到啊！ 咁啊，系啊，边个讲先啊？今日阿何生， 阿何生拣咗歌啊，何生拣先，唔系讲先啦。 系啦，简短地讲下啦。咁啊，学咗啲咩新嘢咧？啱啱过去一星期，其实学两样。咁我今日讲第一样先。咁啊，试完就系咩咧？其实除咗 Happy Friday 啊，即系去聚会，即系嚟我屋企打麻雀之外咧 ，Saturday 我都系见到一个朋友，就去咗朋友屋企。 喺你眼都要讲埋新嚟嘅呢单嘢。 系啦，咁啊去咗一个咧，即系跨国公司一个。即係創辦人嘅屋企，咁啊聚會下啦，咁係咪？即係唔好講佢間屋有幾大先啦。咁我去到屋企嘅時候咧，佢就奉上一杯茶俾我飲，哇！一個 founder 斟杯茶俾我飲，咁我聞到嗰個茶香味咧，我係從來冇聞過嘅。咁啊就話你先飲，飲完之後話俾我聽有啲咩緊住，哇！啲創辦人真係幾犀利嘅。你兩位拍檔有冇試過？即係飲嗰杯茶？是不知咩嚟，你先飲為敬咁，我都試過咁情景。 唔係，我其實我好怕答呢啲問題㗎，即係話，你試下先，你跟住你話俾我聽，你有咩感覺？因為咁樣 你都不知道高深啊，定係膚淺嚟答佢好？ 唔係啊，我係驚我答出嚟，我覺得高深，佢仍然覺得我膚淺，我覺得好難答㗎呢個問題，好怕呢啲。 係啦，咁啊，要即係譬如有啲品酒嘅朋友又係㗎嘛，即係佢唔知咩盲測啊，而家好興啊，仲要你唔好唔講俾你聽呢啲咩背景住， 你 總之先飲， 係啊。 係飲完又厚又薄又話唔知啊有來回味咁嗰啲啦，咁通常都係咁噶嘛。咁好多人就話聲稱啲叫扮勁咁樣，因為我哋唔係品酒師嘛，我哋係飲酒嘅啫，或者係飲茶咁飲茶都係㗎，即係茶道亦都係即係好博大精深噶嘛。咁啊總之呢位創辦人咧就遞咗杯茶，咁飲完之後，哇好香，我從未飲過，係咪花茶啊咁樣？係。咁佢話。咁你有啲咩感覺？我冇啊，第一次。但係真，喂，嗰杯茶但係好香啊，真係好香。嗰種香味咧，即係冇乜衝擊感嘅，即係好芳香。即係未飲嗰啖茶嘅時候咧，哇！嗰陣香味我從來未試過，我又幾喜歡嘅，有少少果味，又芬香咁樣。咁啊飲完之後咧，呢一位嘅創辦人咧就遞咗一盎玻璃樽裝住嘅葉俾我。 叶 碎嘅，即系系啦，叶嚟嘅咁样。咁佢话咩嚟嘅咧？佢就话咧系无花果叶。 哦， 嗯， 系啦，无花果叶。咁跟住我话，咦，喺边？ 系 叶，即系无花果。其实近年都好多人食啦，因为有即系大家有知，譬如血糖啊嗰啲咁嘅功能噶嘛。咁我都有嘅，因为我都另外有个朋友， 好似系对身体嗰啲三脂定系咩三高。有用噶嘛吓？ 系啊，系啊，冇错啊，就系都有啲用，大家要 check check 同埋问下医生先，因为有啲身体又可能唔适合嘅咁样。咁啊，跟住我就哦，咁我就饮咗杯，佢话无花果叶，我喺边树买嘅咧？佢话系指一指个 back 一，佢原来有两棵无花果树。 哇！ 系啦，咁佢话要唔要无花果啊？咁样，咁啊大量嘅无花果而家喺我屋企嘅。咁而讲翻呢个， 几好食噶。 O K 噶，好食噶，其实真系好食噶，啊，即系。同埋連皮食添嘅，有啲朋友洗乾淨，即係處理好曬啊！嗰啲咩嗰啲嘅果液處理好曬嗰樣嘢咧，其實係真係幾好食嘅。我近排亦都即係幾中意食，咁啊咁啱，即係我又食開，跟住佢就話啊，嗱呢個無花果葉，你要唔要啲啊？咁我話點處理嘅咧？即係人生我從來未試過，即係第一佢哋種咗啲無花果樹啦，第二就係嘥樹葉啊！你知唔知呢個 founder 其實都有聽我哋節目啦，佢就話嗱。 哎呀 ，Danny 成日话你流鼠 好敬重嗰啲 founder 啊，不嬲都系啊，对于嗰啲跨国事业嗰啲主理人咧，我哋好敬重啊。 系啊，系啊， 系 啊， 系啊，特别系嗰啲啊，屋企种咗无花果树嗰啲 啊，仲要整碎佢啊，啲无花果事业。 其实如果你哋想跨国跨到嚟手下留情，我哋好欢迎你跨噶。继续， 你好跨， 唔系蔡文咁讲嘅，佢话 Danny 成日抹黑我哋喺外国生活嗰啲咧， 我冇啲咁嘅事，冇啲， 觉得好似无所事事咁样。 做呢啲嘢嘅，唔做呢啲嘢。 其实啲树叶咧系好有益嘅，咁跟住就即系讲咗大概佢哋佢点处理啦。咁佢话咧，即系嗱，大概就系咁样咩，控咗佢之后咧，你就跟住咧控到啱啦嘅时候咧，你就揾铰剪剪呢啲树叶呢啲叶，咁之后咧就可以我哋即系冲茶饮噶啦咁样。咁佢教完我之后咧，咁我真系喺呢个 founder 屋企咧就攞咗一袋嘅树叶翻嚟尝试去做。咁咧，我人生咧真係哇！我覺得原來同樹葉嗰個溝通係好緊要嘅，所以第一咧你要同佢洗啦。 阿何生， 即係同洗菜好唔同嘅喎。 活到呢把年紀，佢開始已經同佢做樹葉溝通。 喂，但係咧， 小弟咁快下。 唔係嗱，我咧就成日都聽嘅，即係咧，如果你同我其實我都有嘅喺屋企。 同樹葉溝通啊！ 你同啲，因為你同啲植物傾偈咧，會生得靚啲嘅。咁真係我真係有㗎，有陣時咧，可能咧棵植物咧嚇。边个我啊？ 唔系啊，队长个样啊，队长个样歧视你咁近，你睇唔到咩？ 我睇唔到，唔系我望住你嘛，你吸引啲。 我三番少睇到个样歧视你咩人？ 唔系，我而家好尊重嗰啲扫树叶同埋晒树叶嗰啲人嘅。 唔系啊，因为咧嗰啲花咧，如果你即系譬如可能咧，佢咧有啲你见到佢唔系太健康，又或者好似唔系太开心咁样，你同佢讲咧，你乖，我会锡住你噶啦，咁咧跟住你每一日淋水咧，佢真会生翻靓啲嘅，系真噶。 我今晚有棵花，谢谢你。我今晚翻去同佢讲下先。 不过咧，我就未试过。即系原来系落叶，其实都可以沟通咯。我又冇谂过呢样嘢。 系啊系啊，一路同佢洗嘅时候，即系带佢翻嚟，跟住又同佢洗嘅时候又沟通，洗得干干净净咁样。咁我人生第一次咧，就系要烘培，即系要烘干佢或者烘干佢嘅嗰啲咁嘅无花果叶。咁诶烘嘅过程里边咧，哇睇到佢嗰啲譬如树叶嗰啲水分啊，慢慢挥发啊。咁跟住再到跟住要，原來我搞咗我嗰晚係搞咗大概六個鐘頭到，即係我著咗部機， 係用咩嚟烘啊？ 用幾十度，我有部機係有蒸得嘢，又做得焗爐嘅，咁我有個功能就係烘，即係好低温度咁樣，咁啊一路望住啲無花果葉，咁啊因為慢慢開始乾身啊。跟住去到朝頭早一開嘅時候，嗰陣撲鼻，即係好芬香嗰種撲鼻，哇！一開，哇，好香啊！直情係，哇！點解啲樹葉原來即係咁香嘅咧？處理完之後，咁跟住再就係跟翻個程序，又開始剪樹葉啦。剪完樹葉之後，最關鍵係咩咧？就係沖茶嗰一下，哇！好好飲， 係咪大滾水啊？ 真係啊！唔使太高温，因為其實太高温都係唔得嘅。係啊，用滾水輕輕暖暖地水浸佢，哇！飲落去嗰種無花果嘅芳香味道，再加埋嗰個由自己由棵無花果樹摘落嚟啲樹葉，跟住再烘佢，跟住再剪佢，跟住再沖茶，哇！這個過程好滿足。我亦都諗起一樣嘢。就係諗起咧，我哋過往去啲藥材鋪啊，嗰啲心靈鋪嗰啲咧，佢哋咪喺門口咪曬好多嘢嘅。以前我覺得曬啲嘢咪阻住我哋嘅，哎呀搞錯啊咁樣嗰啲。原來真係喺曬嘅過程裏面就攞到啲一個以為係撈完出嚟當垃圾掉嘅一啲植物嘅葉，咁有用，對身體好。跟住又咁香，哇！真係不得了。 哇！你講到好吸引，喂你翻嚟真係攞一盎嚟研究一下。 嚇！你等佢翻嚟先攞一盎嚟啊！你有牌 咁我真係冇嘛，我唔知道。我其實冇個 back 一進到種到棵無花果樹。 你不如叫佢寄過嚟俾你好過啦，佢都唔知幾時翻嚟。 得唔得㗎？ 跟住你問下專家，香港種唔種到啊？ 應該有㗎係嘛？ 唔知喎、我哋手下留情。 係啊， 九萬幾人應該都知道。种唔种到嘅系，不过冇地方种咁解啫，即系屋企个盆栽嗰度种得到，唔系啩？ 唔系，但系咧，无花果系好强劲噶，系啊，好强劲噶，因为喺个 founder 屋企咧， 我屋企嘅花盆都种咗黄皮啦， 係啊，我今日開窗嗰陣，因為尋日打完風，即係今日打完風啦，跟住我開翻啲窗，將啲植物擺翻出去嗰陣，我聞到一陣黃皮樹嘅香添。 哎呀，你好勁啊！你哋，我覺得 係啊， 係啊，真係係啊，好香啊！ 老可，真係再佩服你，再進化多一個階段啊！你开到 系啊， 同树叶沟 晒树叶， 小心啊，老 晒树叶， 小心啊，老开小心。 唔系，我真心佩服，我都话由今日开始，我好尊重嗰啲跨国企业嘅 founder， 同埋专门喺屋企专心地搞六个钟头烘焙树叶嘅人。 最紧要系咩？关键啊，嗱，真系要问咗你个医生同埋医师先。 哦， 其实睇翻呢一种嘅无花果茶咧，系适合朝头早同埋中午饮，真系好多功能，好啱你。即係嗰啲有糖尿啊、血壓高嗰啲咧，係好啱嘅。 係啦，但係到最後都係話，但係你要問翻你個醫生先。 我最勁嘅就係、 是，梗要啦，係啊，唔得㗎又。 攞六個鐘頭嚟烘焙，好嘢，好啊，真係。 哦，佢死咗啦。 學到嘢， 羨慕。頭先梁麗芹唱嗰 呢首歌亦都不得了。 係啊。 梁丽琴先唱咗俾我听，啊无花果点唱噶？ 头三个字就系无花果啦，系咪无花果啊？ 无花果被宇宙爱，爱便应去爱，流取这段情与意，只要真意在。 自身加埋杨姿蒂嘅无花果， 有听众咧喺我哋嗰个 page 嗰度唱啊，几劲 系咪啊？ 系啊， 咁有冇人答到香港香港啲花盆种唔种到无花果？ 冇人咁讲啊，大家都唔敢乱讲，可能佢哋要咨询，佢哋咨询医生嘅意见之后先可以话俾你听。 啊，真系问下次问下 Rachel 医生。 同埋仅有嘅知识咧，我个 founder 同我讲咧，佢话因为原来呢棵树即系种树咧。是好大棵下嘅、就唔好即係同啲其他植物啊同埋或者啲果树即係种得咁近，应该咦含含嗰隻嚟嘅。 哦， 应该都大嘅棵树。 咁、你有冇攞啲种子喺个你个后一嗰度种嚟 㗎？后一 係咁咪佢成棵唔係阿方就話喂攞棵返去攞棵返去種啦，因為佢啱啱又買咗幾棵樹苗嘛，咁攞棵返去種啦。我話哇咁大單嘢係翻大間屋先可以種到，我種唔到都係、我諗諗下種唔到嘅。係啊。系啊， 哦，好啦，多谢晒，帮同阿方大讲声，多谢佢听晒阿刘成， 哦， 系啊，好欣赏佢，系 啊，哎，好欣赏阿方大几 好欣赏， 系 系啊，多谢，系系、啊，好到你啦， 我到我系啦，咁诶，我 你记得攞啲翻嚟啊，喂，唔好成日翻去笑，攞啲无花果嗰啲茶叶翻嚟啊，系啊， 我拍条片俾你睇下先啦， 哦，好啊，好好， 即系点样浸啊， 哦， 有咩感觉啊， 好，好到我， 即系问下医师，你问下医师同埋医生。 哦、我唔知出唔出到歌咧，因为我长戏啊。 好， 系诶咁嘅，因为咧其实，哇，哇好劲！因为咧呢件事咧，其实咧我做之前咧，我系曾经谂过咧，应该要咨询一下一啲咧有经验嘅朋友嘅意见嘅。咁但系最后咧，咁我就冇做到啦，冇咨询到啦，因为咧。我如果我一咨询咧，我有经验嘅朋友知道咧，咁呢个环节就唔好听啦。 就是咧，我其實曾經有諗過劉偉恆，我要問一問你先嘅、 啊， 做呢件事。咁我話説有一日咧，突然間我有個朋友咧就揾我，佢就話：喂，我想你幫我教班啊，咁樣。 教班 係啦， 關我咩事咧嚇？ 佢開咗，我話教咩班咧？哦，冇教下啲廣播技巧啊， 要關我咩事咧？ 講嘢啊，咁嗰啲就係、是、因為咧，劉偉恆以前曾經試過教嗰啲年青人噶嘛， 誤人子弟啫。 係啦，咁佢曾經誤人子弟。 我今日好縮啊，個人 係。係啦，冇嘢冇嘢冇。咁跟住咧就係、是、突然間有個 friend 就同我講話，想我教人。誒、哎，你咁多年經驗，你淨係啊講你啲經驗都有排講啦咁樣。咁咧，我一般情況之下咧，其實我就唔會。即系我未从来未试过做一个叫做教学嘅呢一种工作嘅，我净系教阿一哥，我都已经系呕血嗰啲啦，系咪？ 都有几个嘅私分啊， 系咪？唔系私分唔啦，唔掂啦，私分自己识飞啦，系咪？咁跟住好啦，咁然后咧，咁就我一路咧都喺度谂紧方法，谂住推嘅，因为我唔识教啊嘛，真系，同埋你要搞啲教材啊嗰啲嘢又好麻烦啦，你又要谂啦咁。咁我初时点解会谂住搵阿刘伟恒我嚟做咨询下咧，就因为可能你会有啲教材，我咪可以攞嚟用咯，咁啊系咪咁啊方便好多嘛？咁但系到最尾咧，我都冇，咁我就一路都系喺度谂，我点样推佢啦？但系咧，到最尾我系有教嘅，个原因个、哦、原因系咩咧？ 有教啊！ 我教啊！ 哎呀， 我教三堂，每堂两个钟啊！哇，讲到呕白泡啊！ 应该以梁丽勤今时今日嘅地位，起码都三四千蚊一个钟啦，系嘛？ 梗唔系啦，其实真系好少钱，好少钱嘅啫。咁但系咧，但系咧， 哎呀， 我应承嘅系咩？即系最初 唔使过歌呢个题， 最初咧，想推咧就系、是、哇。哇！真係好恩喎，咁樣啦，因為我要做好多嘢，我又要即係整呢整路，又要諗題材嗰啲咧，咁我覺得好花，好花時間。 先，可唔可以即係 officially 講下，究竟呢個 course 叫咩名？即係教乜嘢㗎？ 就係教講嘢同埋廣播技巧咯。 哦， 就係咁啦。咁跟住咧，咁我就一路都係諗緊啲藉口嘅理由去推啦。咁就話：哎呀，三日，因為佢好得意嘅，佢係隔一個星期咁樣發生嘅，即係今個禮拜教兩個鐘，跟住咧下個禮拜就唔教，再下個禮拜又教兩個鐘咁樣啦。咁、哦、我最初咧啊，唔知道我朋友有冇聽咧。咁咧我就講話啊，我 佢嫌你恩啊， 唔係第一係咁樣啦，第二真係好恩啊。 講咗兩次啦，已經短短幾分鐘。 咁咧跟住我就講啊，我其中有一日我應該唔得喎，咁我就諗住咧，即係你冇理由。即是打一日斷咗唔得嘅，咁你揾個第二個唔會咁樣噶嘛？咁我諗住就講咗就咪 OK 咯，就推咗啦。咁點知佢話：哦，唔緊要㗎。咁我你話幫我聽邊日唔得，我就揾人幫你咧，就頂咗佢。咁總之咧，你嚟一日都好啦，咁樣。咁跟住，唉死啦！咁係咪真係冇得推咧？咁、那個結果係咩咧？咁我就問啦。咁其實上堂嗰啲係咩人嚟㗎啦？嗱，呢一點好重要。佢講完俾我聽之後咧，我突然間咧胸裏面嗰團熱血啊，突然間沸騰起來啊，跟住嗰個火 退休人士， 冇錯啦， 退休人士， 冇錯啦，佢話 呢啲好笑啊， 係啦，咁咧佢就同我講，佢話喂，其實 未教過， 其實我嗰啲嗰班學員咧，最少都五張噶啦，咁樣， 哎呀，真係。真系你俾呢个音乐佢听啊嘛，成班试新嘢啊嘛， 系啦，最少都五张。跟住咧，我突然间好感动啊！即系个感动嘅热血系咩咧？ 呢单嘢， 首先就系我好深信佢哋应该细个都系 收 音机长大嘅嗰班人，咁我觉得好啱数，好啱倾。即系譬如，因为刘伟恒你以前教嗰啲系同学仔嘛， 系啊，你 即系学生啊嘛， 同埋想红，同埋想红嗰啲啊，想红阿勤啊，想红嗰啲。 唔系啊，唔系啊， 我系第一个笑话，我成日讲嘛，对唔住啊，我都唔系想笑嘅，不过。我第一堂唔知有三十几个同学坐喺度啦，今日教广播嘅，啊，请问你哋有几多人听收音机？三个嘛，系 啊，同埋仲有你屋企有冇收音机嘛？ 冇啊， 系啦， 冇、啊， 就系、是、因为我记得阿刘伟恒讲过呢啲，所以我一开始上堂我咪就问呢两个问题咯。有冇几多嘅人仲有听收音机？个个都话有听，即系你嗰、那个，你嗰、那个， 咁佢知唔知你系《沙流程》嘅节目主持嚟噶？ 我唔知佢知， 即系有冇人问你，问你表下态啊？慢慢都听你嘅嗰啲有冇噶？ 又冇特登咁樣講咯，即係教教下嘅時候，突然之間佢哋飛一兩句出嚟咁樣咧，其實就唔多人嘅，我諗廿幾人左右啦。 哇，好多啦，廿幾人。 但係咧，好感動嘅地方係咩呢？有一啲佢哋，因為佢哋唔係好準時，我教咗第一堂啫，啱啱。 喂，你要唔要客席嘉賓唔收錢我都去？ 上個咗上個禮拜嚟嘅， 係、哎、 啦，啊係咪咧？ 好想去喎呢啲真 係。係啦，上個咗上個禮拜，咁咧，因為咧，我即係另一個感動位係咩咧？就係佢哋。 有遲到嘅人，因為佢哋要翻工，放咗工先至去， 都撲到嚟， 都去，冇錯啦。咁阿 friend 話咗俾我聽，起碼都五張啊。咁我就覺得，我應該要做呢件事啦，咁樣，因為我覺得好有意思啊。 撇除咗，好恩啊，唔知點教啊， 咁你都係覺得恩嘅呢件事冇錯嘅。 其實應該咁講啦，因為咧就好恩，我真係真心覺得，其實你唔俾錢我都 OK 嘅，即係 I mean 你唔俾錢 我知道阿勤你嘅性格係咁啊， 係啊， 你真係個性格係咁樣嘅，係，所以你。唔使俾阿勤噶啦， 我啱啱上咗你有啲噶啦。咁跟住咧，咁我其實我真係有即係真心去諗，究竟個流程應該要點樣教咧？因為 就咗三堂啫喎， 三堂， 哇，好難噶， 即係 total 六個鐘咯。 六個鐘好難講曬成個廣播技巧。 係啦，咁唔係啊，同埋我覺得死啦，一個人講咁好悶噶喎，同埋講真。我自己好多嘢都唔識，你記唔記得有一次咧？我哋係星期一嚟嘅，我同你同阿一哥做完手下之後咧，我哋黐你架車離開公司啦。跟住我有講話，哎呀，我要砌一個 PowerPoint 啊，點整啊？ 哦，記得，係啊。 係啦，咁我唔識噶嘛，咁所以我就好求其咁樣做咗啲好簡陋嘅嘢，因為我唔想大家太悶啊。咁而最後咧，我仲出咗一個絕招嘅。个绝招系咩呢？我觉得个互动其实 攞咗一个钟头45分钟嚟播手下留情， 唔系 大家重温。 唔系咁 教报天气，教报天气啊！ 个绝招系咩呢？个绝招咧就系咧，我借用咗手下留情曾经喺手下留情出现过嘅三个角色，然后咧就写咗一啲简单嘅短剧。跟住咧就派俾大家咧現場玩啊！嗰度咧起碼練咗九個字啊！ 係好開心佢哋咁噶， 好開心同埋每一個人嘅演，即係每一組嘅演繹都唔一樣噶。 你問阿錢攞嗰啲咩職安嗰啲？ 唔係咁又唔得，係啦。咁但係咧，我借用咗手下三個角色，你知唔知係邊三個啊？ 你做嘅都係 我哋做的， 我哋三個係咪嗰個咩啊 ？Honey 嗰個 係啦，冇錯。我係用咗阿 Honey 啦、劉生啦同埋高人啊三個人咧，佢哋嘅呢種關係咧，咁就玩咗一轉嗰啲小短劇咯。佢哋好 喂，你仲有兩個禮拜㗎嘛？ 仲有今個禮拜同埋 你快啲訪問下佢哋，下次攞翻嚟播啊！訪問下佢哋啊！ 哦， 係啊。 突然间即刻褪啊！ 好，拜拜，系讲完啦。